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风之子卡尼吉亚是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的传奇人物。1990年世界杯，正是他的天外两剑刺伤了两位巨人，他们是巴西与意大利。或许他并不是最伟大的前锋，但是那一霎的风情却足以永远铭记于世人心中。各位好，我是韩涛，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我将继续为您讲述风之子卡尼吉亚。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91年的美洲杯，卡尼吉亚跟随着国家队获得了冠军之后，得到了豪门俱乐部罗马队的召唤。罗马想引进这名年轻的速度之魔，以取代江河日下的锋线灵魂贾尼尼。转会是成功的，卡尼吉亚的魅力不可抵挡，他迅速占领了挑剔的罗马球迷的心。以他出类拔萃的技术和速度，在罗马城掀起了一阵红色狂飙。罗马的南方曲线乐队专门写了一首歌曲吟唱他惊鸿一般的身姿。歌词写道：卡尼吉亚，你带我们在风中，你的心拍云而去。悄悄的，一个名字在罗马球迷乃至整个意大利被叫响了，那就是风之子。这就是卡尼吉亚冠绝天下的绰号风之子的由来。但是在罗马的快乐是短暂的，卡尼吉亚很奇怪地被教练安排在中锋的位置上，距离对方球门20米，而且不允许回撤中场拿球突破。这让以长途奔袭为杀招的卡尼吉亚在场上非常难过。身材单薄的卡尼吉亚需要更长的跑道来将他的速度发挥到极致，并且在高速前进的过程中巧妙地融入技术。罗马的战术严重地抑制住了卡尼吉亚的技术风格，他一度陷入了郁闷。在一个赛季的20场比赛中，他仅仅有4球入账，这和以往的成绩是相去甚远的。许多时候他在场上用自己单薄的身体牵引和吸引对方的防线，却让队友从他创造的空隙当中获得突破射门的机会，这并不符合风之子的性格。慢慢的，卡尼吉亚失去了他的先发位置，他开始放纵，沉迷于花花世界。罗马俱乐部在这个时候却没有试图帮助这名失意的球星，相反，他们秘密策划着引进乌拉圭球星丰塞卡和阿根廷重型坦克巴尔博来重塑锋线。1993年，卡尼吉亚被意大利足协宣布查出吸食可卡因，被禁赛13个月。 而在这期间，卡尼基亚没有在任何场合为自己辩护，却依然坚持进行着私人训练以及专门进行的田径训练，以求保持状态和素质。竞赛期结束之后，卡尼基亚被俱乐部通知将把他租借到葡萄牙的劲旅本菲卡队。心力交瘁的卡尼基亚毫不反对地接受了俱乐部的安排，这一切俱乐部都没有与他进行过磋商，而卡尼基亚也只想离开意大利，到葡萄牙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本菲卡俱乐部，卡尼基亚披上了代表首席前锋的九号战衣。在媒体的询问下，卡尼基亚时隔一年之后才对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他认为这是意大利人对他的报复，他在意大利世界杯上刺伤了意大利人，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马拉多纳的身上，这本就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遭遇到了毒品和禁赛的连续打击后，卡尼在葡萄牙也没能找到属于他的快乐。1995年4月29日，在葡萄牙联赛本菲卡队与里斯本竞技队的比赛结束后，卡尼基亚驱车回家的途中，经过一段狭窄的街道时，一帮流氓认出了卡尼基亚，并且袭击了他，而其中一个流氓用石块砸破了他的头，另外一个流氓则卑劣地用碎酒瓶划破了他的脸。直到凌晨，卡尼基亚才被送进医院抢救。妻子看着卡尼基亚毁容后缝针的脸，被迫剃掉了左眉，还有可能失明的左眼，悲怆地流着眼泪说，让我们尽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吧。此后历经磨难的卡尼回到了阿根廷，加盟了博卡青年队，与马拉多纳组成了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攻击组合。96至97赛季的阿根廷联赛上，风之子卡尼基亚联袂上赛季联赛最佳射手马丁内斯，在马拉多纳的指挥下魅力四射。但最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到现在为止还被称为足球场上的世纪之吻的马拉多纳，在助攻卡尼基亚进球后，与卡尼基亚长时间的接吻庆祝。 他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他也有着风一样的速度。他曾经在世界杯赛场上披荆斩棘，他也因为拒绝剪去一头长发而被排除出国家队。他就是风之子卡尼基亚。迷幻时空正在讲述。 当时的阿根廷国家队正处于帕萨雷拉时期，奥尔特加向帕萨雷拉推荐了洛佩斯，从此阿根廷左边锋的人选正式易主，风之子时代结束了。而正逢马拉多纳东窗事发，卡尼基亚的妻子精神崩溃，上街裸奔。刚刚才因为表现优异正式转回博卡的卡尼基亚，被来自朋友和妻子两方面的打击击倒了。他于是开始沉湎于酒精，连续失踪于博卡队的集训，竞技状态和身体情况日趋低落。博卡对外界宣布开除卡尼基亚并且停发工资的处罚办法，同时马丁内斯回到祖国乌拉圭踢球，马拉多纳和卡尼基亚联袂的博卡时代落下了帷幕。帕勒莫、福埃特斯、谢洛托构成了博卡队新的框架，还有之后脱颖而出的雷克尔梅。1997年，曾经风靡法国的劲旅马赛队与重振山河，俱乐部将第一引援目标对准了卡尼基亚，但当时卡尼身在美国，博卡队就以租借的方式将卡尼基亚发配于欧洲各中小俱乐部当中。而马赛在经历了冠军杯假球的处罚之后，资产情况已今非昔比，无法满足博卡提出的价格，所以卡尼基亚没能去成法国，依然留在了博卡。但此时的主教练比安奇已经正式通知他，仅仅可以随队训练，但不能进入一线队伍。这应当说是卡尼基亚最糟糕的一段时间。1998年世界杯赛结束后，亚特兰大队找到了郁闷当中的卡尼基亚，希望曾经的英雄能够回归，并且帮助他们从乙级杀入甲级的行列。因此卡尼基亚再次回到了意大利。 两年以后，亚特兰大队冲甲成功，卡尼基亚提出自己身为世界级的球星，必须享受与世界级球星相等的待遇。亚特兰大俱乐部对此则另有打算，那就是既拒绝工资要求，也不能保证主力身份。在谈判破裂后，苏格兰的邓迪俱乐部邀请卡尼基亚加盟，为了能够重新进入国家队，卡尼基亚接受了邓迪低额的工资待遇，他的工资收入仅仅有在亚特兰大时期的六分之一。 他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他也有着风一样的速度。他曾经在世界杯赛场上披荆斩棘，他也因为拒绝剪去一头长发而被排除出国家队。他就是风之子卡尼吉亚。迷幻时空正在讲述。 2000年10月，卡尼吉亚正式亮相苏格兰邓迪小镇，并且在短短五场比赛当中就攻进了五球，不仅迅速征服了当地球迷的心，还让他的同胞竞争者萨拉完全失去了竞争上岗的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卡尼基亚几乎以一人之力带动了整个邓迪队的进攻。美中不足的是，邓迪队的球员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得上卡尼基亚敏捷的思维节奏，那种完全属于天赋的足球思维，只有在和马拉多纳的联袂中才能发挥到极致。在邓迪的时期，也许是卡尼基亚近年来的职业生涯当中最快乐的时期，他的两个孩子以及妻子都跟随着他来到了苏格兰。由于在邓迪的良好表现，卡尼基亚终于在赛季结束后接到了来自劲旅格拉斯哥流浪者队的邀请。博内蒂没有阻拦卡尼基亚，120万美元的转会费让卡尼基亚再次效力于一支强队，但他在邓迪时期留给当地球迷以莫大的幸福，因此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是风之子卡尼基亚让全世界认识了邓迪这个小小的俱乐部。而在流浪者，卡尼一共参加了78场比赛，攻进了21个球，并且在2002年重新入选到了阿根廷国家队。虽然结局苦涩，但这是对卡尼在苏格兰出色表现的最好奖赏。2002至03赛季结束后，流浪者队宣布不再为卡尼基亚提供新合同。36岁的卡尼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了风笛声声的国度，加入到了沙漠淘金的行列。卡塔尔的 SC 队成为了卡尼或许是最后的俱乐部。2004年6月4日，俱乐部发言人表示，下个赛季卡尼将离队，而杜加里是最适合的顶替卡尼的人选。后来，卡尼吉亚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一如风吹过沙漠，扬起碎沙万千，须臾又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足球场上的风之子卡尼基亚。与卡尼基亚的俱乐部生涯相比，他的国家队之路同样充满了崎岖和艰辛。卡尼基亚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参赛在1987年6月10日的罗马，意大利对于阿根廷的友谊赛当中，当时意大利3-1战胜了阿根廷。而不到一个月后的同年7月2日，卡尼就在和厄瓜多尔的美洲杯比赛中下半场替补上场，第5分钟攻入了阿根廷第一球。随后本场比赛阿根廷队3球完胜对手。1990年，卡尼基亚以锋芒毕露的锐气，在最后关头让比拉尔多舍弃了英雄迟暮的老将巴尔达诺，卡尼基亚成为了最后一名入选意大利世界杯的阿根廷国家队球员。比拉尔多在世界杯的首战上没有让卡尼基亚首发，而是把他作为一名骑兵在下半场换下了疲惫不堪的鲁杰里，场上的局势随即开始扭转。卡麦隆队根本无法看出卡尼基亚， 只能用粗暴的犯规对待他。在卡尼吉亚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两名卡麦隆人马辛和比耶克因为对他一个人的恶劣犯规而被罚出场。虽然最终阿根廷0-1负于了卡麦隆，但阿根廷同时也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阵容。卡尼吉亚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了速度技术的华丽巅峰，比拉尔多毫不犹豫地用卡尼吉亚取代了巴尔博的先发位置。小组赛出现后，阿根廷队遇到了宿敌巴西，这也是所有阿根廷球迷众所周知的卡尼吉亚成名战五秒钟灵感。下半场35分钟，马拉多纳亲手策划的策略在电光火石之间与卡尼吉亚的灵感相交，智者和杀手同时出手，巴西的桑巴跌入了深渊。卡尼吉亚在比赛结束以后第一个站在退场的通道上为失败的巴西人送行。在此后的比赛中，卡尼用一个头球将东道主意大利逼上了点球决战的悬崖，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的意大利人倒在了血泊当中。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进球，让卡尼吉亚日后在意大利的职业生涯一片血色。最终阿根廷如愿杀进了决赛，卡尼却由于累计2张黄牌无缘上场。阿根廷因为圣西尼的一次犯规被处以了极刑，布雷默一蹴而就，阿根廷失去了大力神杯。赛后的马拉多纳泪如雨下地说，如果我们的卡尼能够参加这场比赛，结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一年之后，美洲杯开战了，卡尼吉亚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锋线王牌，他的身边搭档则是当时初出茅庐的巴蒂斯图塔。巴西来执教的阿根廷一路过关斩将，在半决赛中又与巴西队狭路相逢。仿佛命运一般，这场南美德比完全成为了1990年世界杯的复仇之战。卡尼吉亚则在第31分钟与巴西队的马金霍发生恶性冲突，被裁判双双逐出赛场。比赛结束时比分锁定在了3-2。停赛一场之后，卡尼吉亚终于没有再次错过决赛，他的速度搅得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天翻地覆，西蒙尼和巴蒂斯图塔的入球让阿根廷完胜此役。巴西来上任后率队夺得了第一个冠军奖杯，锋线尖刀卡尼吉亚功不可没。 他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他也有着风一样的速度，他曾经在世界杯赛场上披荆斩棘，他也因为拒绝剪去一头长发而被排除出国家队。他就是风之子卡尼吉亚。迷幻时空正在讲述。 而在这之后的3年时间里，卡尼吉亚一直被种种负面新闻所包围着，但是禁赛、吸毒、被流氓攻击都没能阻碍卡尼吉亚对足球的信仰。1994年的世界杯决赛前夕，巴西来带领国家队在预选赛上的成绩并不理想，在被哥伦比亚队5-1击败之后，阿根廷队蒙上了巨大的耻辱。于是在漫山遍野的呼唤声中，马拉多纳以34岁的高龄再次入选国家队。在和澳大利亚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比赛中，马拉多纳妙传巴蒂斯图塔，让阿根廷获得了世界杯的一个出线名额。在这届世界杯的准备过程中，马拉多纳为卡尼吉亚担保请战，球王甚至告诉巴西来，如果不让卡尼吉亚参加世界杯，我会立刻退出国家队。巴西莱权衡了利益，终于在马拉多纳的要求下，将已经1年多没有进行过正式比赛的风之子召入了国家队。但是国家队的教练组依旧对卡尼吉亚的身体状况不放心，针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体能和技术测试。在这个测试中，他们在27岁的卡尼吉亚身上得到了一个令人觉得可怕的数据，100米速度10秒23，这是一个几乎逼近世界纪录并且已经打破了洲际纪录的成绩。世界杯首战上，阿根廷队再次祭出了强大的攻击阵容，4-0从战术和精神上完全击溃了希腊队。马拉多纳的进球堪称绝作，卡尼吉亚、查莫特、 马拉多纳、雷东多四个人之间行云流水的一脚出球配合，让希腊的球员目瞪口呆。而在随后的比赛中，卡尼吉亚再次向巴西莱证明了自己，两次间接任意球分别由巴蒂斯图塔和马拉多纳主罚，前者雷霆万钧的重炮让门将脱手，卡尼吉亚轻飘飘来挑破了门闸，后者异动球出，卡尼吉亚神会而出，右脚旋出了一记质量极高的搓射挂球门左上角的死角。在这场比赛中，尼日利亚人依然对卡尼吉亚进行了凶狠的缠抢，在一次边路突破中，卡尼吉亚面对对方来势，将球从他身下一趟，自己则用超强的弹跳能力从对手身上直接飞过，绝尘而去，赢得了全场的一片喝彩声。这次世界杯，阿根廷队拥有着强大的阵容，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淘汰出局。在马拉多纳被逐出世界杯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卡尼吉亚失声痛哭。失去了迭戈的阿根廷队，就如同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般无助。 他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他也有着风一样的速度。他曾经在世界杯赛场上披荆斩棘，他也因为拒绝剪去一头长发而被排除出国家队。他就是风之子卡尼吉亚。迷幻时空正在讲述。 1994年世界杯之后，由于成绩不佳，主教练巴西莱下课，取代巴西莱的是以铁腕治军著称的帕萨雷拉。帕萨雷拉上任初期，依旧持续巴西莱以巴蒂斯图塔、巴尔博、奥特加、卡尼吉亚为进攻核心的组成部分。随后突然公布了打击长发的命令，他要求队员一律剪去长发。罗德里格斯、卡尼吉亚和雷东多个性的原因，坚持不肯剪去代表着潘帕斯雄鹰的长发，毅然退出了国家队。于是帕萨雷拉手下的年轻小将则在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国际性大赛上吃够了经验不足的亏。伤兵满营的阿根廷队在无将可用的情况下，终于召回了依旧长发飘飘的卡尼吉亚。但仅仅在一场比赛后，帕萨雷拉又迅速地将卡尼吉亚弃用，同时在奥尔特加的推荐下，洛佩斯成为了阿根廷左边锋的人选。随后即使卡尼表态愿意剪去长发，固执己见的帕萨雷拉也拒绝再次征召他入队。此后卡尼吉亚在俱乐部经历了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帕萨雷拉不征召卡尼吉亚，从国家队的角度出发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当人们都以为卡尼吉亚将从此告别蓝白剑条衫的时候，风之子却凭借着他在苏超联赛当中的奋斗，贝尔萨在2002年2月亲自致电卡尼吉亚。在阔别了国家队八年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再次成为了国家队当中的一员，并且将再次披挂七号战袍。那件代表着速度技术巅峰的七号战袍，也只有阿根廷的七号战袍才独有的特殊意义。2002年世界杯注定是一届诡异的世界杯，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的鲜血把东方的半岛染得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而在这其中也包括一张出示给坐在替补席上的卡尼吉亚的红牌。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说，只是到今天又有谁能够想到风之子的国家队生涯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终结的呢？当卡尼吉亚含笑的面孔从镜头当中消失，慢慢走进更衣室后，这个当年的球场精灵的身影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野，如今更是音讯全无。但即便时间沧桑，容颜老去，也消弭不了卡尼吉亚曾经的意气风发。祝福卡尼吉亚，作为一个球员，他理应得到更多的荣誉，作为一个男人，他应该被更加尊重。虽然已经退役，但是风之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足球。他当过河床队的助理教练，现在他是一些英格兰和阿根廷俱乐部的顾问，并且指导孩子们如何能够到意大利或者是英格兰踢上足球，为足球的普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拆拆，他字底下个心字，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你哪懂这个？嘿呦， 你跪更了。我吃饭了， 这学问，这学问，这就来了，愣头了， 就来了，是来了。他耳音不怎么样，怎么着？我问问，问你贵庚了？吃的炸酱面， 嘿，这是吹吗？啊， 行了，别了，行了，天津 大如流， 天津啊，你过来，过来， 这边啊， 哪儿的事儿？ 人没到，肚子到的。 行了，别跑了，砸了， 砸在机上吧？ 什么砸了？ 你说呢？ 话砸了。 哪句？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算错了 啊！ 应当说你没来，我们这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不是这句 呀，哪句不对？你说呀！ 你别忙啊！ 说呀！ 我跟谁来的？ 啊、 跟我师傅来的。 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师娘出来吧？你把他带出来的。 哪儿的事儿？这是干什么来了、 啊？ 说相声来了。 没错，说相声来了，抢银行枪毙了。 你吃枪药这是怎么着？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呢？啊？你教徒子饿着，那不缺德吗？ 他这师傅大概也晕头，问他贵庚了。 啊， 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哎呀，你说真着点，我没听明白。 炸酱面。 哎呀， 什么？怎么了？ 听着吃炸酱面新鲜了 啊？我们还吃三鲜馅的包饺子了。 呦， 别生气，天天包着、捞着、烤着、涮着。对了。不吃足了，能闹这体格啊！你看看你看这众人，哎，让我给踹， 哎，够刀口了， 哎，这怎么说话？ 我就问问您 啊， 这贵庚了是吃了饭了？ 是贵庚是吃饭了， 吃的炸酱面 啊？说呀吧那个 啊， 说呀 啊，没得说了， 没得说，没得说就甭说了。怎么嘱咐你来的？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门。完了吧？不听，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别死去吧！ 你得使点劲儿打，劲儿小。我先问问你 啊， 这贵庚了吃了饭炸酱面，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吗？ 他给我扣上了，你徒弟说的 啊？ 哎，不能。 还不能大学问？ 怎么大学问？ 往外国话会38国，这能说那个？ 哎，他连中国话都不会，你问问去。 废话，你不说我得问。 你是得问， 这根子我们栽不起。 嗯，问去。哼。怎么着？ 我瞅着都瘆得慌， 这还是喂熟了的人了。 来了， 来了， 嘿，听听，你问他来了，回答来了，多好， 这也好， 嗯， 接着问，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来了， 嘿，说相声来了，字斟句酌呀， 还跑上了， 跟谁来的？ 您， 哎哎，听听，您，背地说他。当着面说您、 哦、 你字底下个心字孺子可教也、啊、 别晃了，再晃都卸黄了。 哎， 还晃 了，成了，甭问。没错， 甭问。问你那句。 哪句？ 贵庚了？ 你贵庚了？ 吃了饭了？ 哎，怎么样？是 问他，你问我干嘛？问呢？ 绝对不能， 绝对能， 绝对不能说贵庚了是吃了饭吃炸酱面，他没说， 说了， 他要说了，我们爷俩抱着脑袋接着门口公共的富康路。各位啊， 好， 您是见着人， 嗯， 您跟我们鼓鼓掌，寒碜寒碜吧，我们懂得要脸。 对， 接着跺脚一走，天津市不来了， 你没法来了， 这根子栽不起。 问问， 嗯。 慢着， 够呛的， 连他都没底。 你贵庚了？ 我吃饭了。哎，几位？ 几位。 哎呀， 要命！ 甭乐， 甭乐， 干嘛？ 甭幸灾乐祸，没听明白，知道吗？ 怎么了？ 这两天呢，上火， 因为啥？ 耳朵沉，今天早晨吃了半斤鹿茸给撞的。 这个玩意儿， 嘱咐几句，徒弟徒弟，别扭吧别扭，精神集中，心火下降，不要胡思乱想啊，把杂念从大脑当中排泄出去， 排泄， 出我这口入你这耳，你我师徒，这英明就在此一举啊！ 啊， 关键时刻呀，想准了再说啊。 嗯， 你贵庚啊？ 吃的炸酱面。哎呦！ 几位怎么样？ 炸酱面了，还单摆福哥 啊？瞧瞧吧， 就这个，捧着天上摔的这些，啊？ 哼， 会三十八国话，连人话都不会。 这是实话 啊，像话吗？鬼坑吃的饭，吃炸酱面，你说错了，人家不笑话你，笑话你师傅。 对呀。 师父不明，弟子说呀。 哎， 知着说，不知道别说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 瞧这一大套， 啊！你说错了，不贻笑大方吗？ 对呀。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亲爱的观众都不挑这眼。你站着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个神马东西。 说谁了啊？ 我管徒弟， 我听着扎心。 这话告诉你，别说有人再问你贵庚，不是吃的饭的，吃的炸酱面， 哎， 那全不对。 对， 有人再问你贵庚啊， 听你师傅的， 就是问你几点了。 哎， 听说 了。对， 想想 想什么呀？ 啊、我这个 别错了， 我这也不对， 多新鲜！ 我有点模糊， 太模糊了。 嗯、 瞧瞧， 嗯， 这还往这站多好啊！ 就是， 好赖不说，他压台呀！ 啊， 几位上演、 嗯， 瞧这俩眼珠，他愣不会转， 这么活人呢？ 嘿嘿嘿。搁在你手里了、 嗯、 如果搁在明白人手里，不出三年幽梦复生，是半潜在世，够世界级的幽默大师，咱教过你了，你说你会什么？你要纯粹三多师傅，吃得多，喝得多，拉得多，除此之外百无一能。 纯粹 三多、哎、你呀真是不知道为之之道，纯道授业解惑，你是授业你解惑，你还解惑，连你自己呀还得贵庚几点了，像话吗？你也是挺好的孩子，单跟他学呢，指这一颗外边出调子，转意多师， 瞧瞧， 投名师还不如访高友啦，知道吗？圣人有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尺之内必有忠信，怎么连圣人的话你都忘了？ 哎，你听他这套， 哼，不能白说你， 哎， 教过你点真能耐。 对， 再有人呐、啊、问你贵庚了呀，这不是吃饭也不是炸酱面， 嗯， 你师傅来怎么着，几点了？满不对 哦， 再有人问你贵庚了呀？ 哎，你记住了吗？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 对， 你妈去 走。 我这也错了， 你这也不对 啊！ 发糊涂虫啊！真不知道， 知道 还故意的说个笑料，知道吗？听笑听半天了，哭到无味，没有笑料哪成啊？ 也是， 贵庚就问多大岁数了？ 哎、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多大岁数吗？ 绝不能。 贵是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多大了？ 对， 你多大了？ 我多大了？ 哎、我知你多大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想想稳住了， 哎， 头年多大？ 十八。 嗯，今年呢？ 十七。 我回了活呀， 在罐里养的， 头年十七，今年十八。贵庚就问多大了？你贵庚啊？